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一个，可以说是所有网页的根基 ——HTML。你每天上网冲浪看到的那些网站，不管是简单的博客文章，还是功能特别复杂的 online 应用，说到底，他们的骨架都是用 HTML 打起来的。可能你有时候好奇点开过那个浏览器的查看原始码选项，然后看到一堆密密麻麻的代码，感觉哎呀有点头大，像是什么程序员的黑话。但其实呢，了解它的核心逻辑，并不一定非得让你变成一个专业的程序员。特别是如果你是个设计，平时用 Figma 这类工具用的挺溜的话，你会发现 HTML 的结构跟你组织设计元素的方式其实有挺多共同之处的。今天我们就一块来深入看看 HTML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说理解它不论对设计还是对开发都挺重要的。我们的讨论也会参考一下 John Duckett 那本 HTML and CSS 书里的一些基础概念。 说的没错，把 HTML 看成网页的骨架或者蓝图，这个比喻真的非常贴切。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定义内容的结构和含义，告诉浏览器，哎，这是标题，那是段落，这块是个列表。这个过程其实跟你用 Figma 的时候很像，你在 Figma 里会用不同的图层啊、分组啊、自动布局啊，把你的设计元素组织起来，对吧？确保它们有条理、有逻辑。 对对对， HTML 在网页上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类似的角色。所以说，了解 HTML 的基础对任何需要跟网页打交道的人其实都非常有价值。如果你是设计者，懂点 HTML 能让你设计的界面更容易实现，跟开发沟通起来也更顺畅。如果你是做内容编辑或者市场营销的人，了解些基本标签能帮你更好的组织和呈现信息。甚至就算你是项目管理者，懂一点 HTML 也能让你对项目的需求和可行性有更清晰的判断。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帮你真正搞懂网页结构的核心，也就是 HTML。 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吧。 HTML 它到底是个啥？你刚才用了骨架这个比喻，我觉得挺形象的，能不能再具体说说它跟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个花花绿绿的网页是啥关系呢？ 当然可以。 HTML 它的全称是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中文叫超文本标记语言。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标记两个字。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用一些约定好的特殊的标签 tags 来标记不同类型的内容，通过这些标签赋予内容结构和意义。比如说用一个叫 H1 的标签告诉 browser， 嘿，这是一级标题，最重要的那个。再用一个 P 标签说这是一段普通的文字。 就是用标签给内容贴标签分类。 对，可以这么理解。而且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点，一定要分清楚， HTML 只负责结构和内容，它本身并不决定这个标题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字号是30像素还是16像素，或者说这个段落离页面边有多远。这些视觉表现，比如颜色、字体、布局、间距这些美化的工作，那是交给另一种技术 CSS， 也就是层叠样式表来完成的。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聊。 明白了。 所以你可以这么想， HTML 是骨架， CSS 是这个骨架的皮肤和衣服。 这个我懂了。就好比我在 Figma 里面，我先创建一个文本图层，写上用户登录，对吧？然后呢，我可能在右边的面板里给它应用一个预设好的标题一文本样式。那用户登录这几个字以及它是个标题这个定义就是 HTML 干的事儿。而那个标题一样式里具体规定了用什么字体、多大字号、什么颜色，这些设置就是 CSS 的事儿，是这个意思吧？ 哎，非常准确，这个类比简直太到位了。 HTML 就是定义了这是一个主标题对应 H1 标签，这是一段介绍文字对应 PE 标签，它赋予了内容基础的生意，也就是 semantic meaning。 至于这个主标题最后在页面上看起来是粗体蓝色32像素大，那是 CSS 的功劳。 HTML 呢是通过一种叫做元素 elements 的东西来构建这种结构的。大多数元素它都由一对标签组成，一个开始标签像 P， 还有一个结束标签像 P。你看，结束标签里就多了个斜杠。这对标签把中间的内容一包起来 ，browser 就知道，哦，这块内容就是这个元素所代表的类型了，比如一个段落。 那我们来看个简单的例子吧，就像书里那样，这样应该能帮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这些标签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好啊，没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下，一段非常基础的 HTML 代码，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HTML head title 我的第一个网页开头 head body H1 欢迎来到我的主页 H1 P 这是介绍我自己的第一段话 P H2 我的爱好 H2 P 我喜欢阅读、旅行和编码 P body HTML。 我们来一点点看啊，最外层的那个 HTML 标签，它把整个文档都包起来了，等于是在告诉浏览器，喂，从这开始到 HTML 结束都是 HTML 代码哈。 嗯，感觉像是我们画画时的那个画布或者相框，把所有东西框在里面。 哎，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你看 ，HTML 里面主要分成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 head， 另一个是 body。这个 head 部分呢，它包含的是关于这个页面的原信息，也就是 metadata。这些信息通常不会直接显示在咱们看到的那个网页主窗口里头，但是呢，他们对浏览器啊、搜索引擎啊这些机器来说很重要。比如我们例子里看到的 title 标签，它里面的文字“我的第一个网页”最后会显示在哪儿呢？会显示在浏览器的那个标签页上，或者窗口的标签栏上。 啊，就是浏览器最顶上那个小标签显示的字。我一直好奇那个是在哪设的，原来是在 head 里面的 title 啊。 没错，就是它。这个功能其实挺重要的。你想啊，你开了好多标签页，靠的就是这个标题来区分哪个是哪个，对吧？ 对对对。 好，那说完了 head， 剩下的 body 标签，它里面的内容才是我们真正在浏览器主窗口能看见的部分。在咱们这个例子里，你看有个 H1， 它定义了页面的主标题，欢迎来到我的主页。 H1 通常是页面上最重要的标题，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也会让它的字号最大。然后呢，有两个 P 标签，分别定义了两个段落的文字。还有一个 H2，它定义了一个二级标题，我的爱好，它的重要性呢就比 H1 低一级。像这种从 H1 一直到 H6 的标题标签，它们不仅仅是改变字号，更重要的是它们帮助建立了内容的层级结构，告诉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哪些是主要标题，哪些是次要标题。 哦，明白了。所以这些标签像 H1 PH2，他们就好像在跟浏览器沟通，嘿，这部分是主标题，哈，这段是普通文字，这个是二级标题。然后浏览器就根据这些信息来理解内容，并且给一个默认的展示样子。 完全正确，说得非常好。浏览器内部其实有一个默认的样式标，所以就算你一行 CSS 都不写， H1 也会比 H2 字号大，段落之间也会有点间距。但这只是个默认行为，最核心的还是 HTML 赋予内容的结构和意义。 嗯，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属性 attributes， 这听起来像是给这些标签再加点额外的信息或者设置什么呢？ 对的，属性就是用来提供关于元素的更多信息或者配置选项的。它们总是写在元素的开始标签里面，注意是开始标签，不是结束标签。格式通常是名称、等号、值，这样名称和值之间用等号连起来，值一般放在英文的双引号里面。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在最外层的那个 HTML 标签上加一个 lang 属性，来指明这个页面的主要语言是什么。比如我们可以写 HTML lang 等于中括号之新杠，这就表示这个页面的内容主要是简体中文。这个信息对搜索引擎判断页面内容，或者对一些辅助技术，比如屏幕阅读器，正确朗读页面都挺用的。 哦，了解。那还有没有其他常见的例子？比如说，网页上经常有图片， 图片它本身不是文字，那用 HTML 怎么表示呢？ 问得好，图片用的是一个叫 IMG 的标签，这个标签有点特殊，它是个空元素，也就是说它只有开始标签，没有对应的结束标签，因为它本身不包裹任何内容，它就是代表一张图片。但是呢， IMG 标签必须得包含一些属性才能正常工作，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 SRC 属性， SRC 就是 source 来源的缩写，它的值就是图片的 URL 地址，告诉浏览器去哪儿找这张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是 alt， alt 是 alternative text 替代文本的缩写，它的值呢是一段描述这张图片内容的文字。这个 alt 文本有什么用呢？你想，万一图片因为网络问题加载不出来，浏览器就会显示这段文字。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使用屏幕阅读器的视障用户来说，阅读器会把 alt 文本读出来，让他们知道这里有张图片，图片大概是什么内容。所以 alt 属性对于网页的可放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明白了。 比如说，一个图片标签可能写成这样 ：IMG SRC 等于 images profile .jpg， alt 等于我的头像。SRC 指明了图片文件的路径， alt 提供了描述。 嗯， SRC 负责指路， alt 负责描述。这样一来，这些属性就让原本可能很简单的标签有了更丰富的功能和信息。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切换一下视角，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我们在 Figma 里做的那些操作跟这些 HTML 标签属性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比如说，我在 Figma 里画了一个矩形框，给它加了圆角，填了个背景色，这个东西在 HTML 里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是个特别实际的问题，也挺关键的。像你说的矩形框、圆形这些纯粹的视觉形状，还有它们的颜色、圆角、阴影这些样式效果，在 HTML 里通常没有一个直接对应的形状标签。HTML 的核心还是关注内容和结构，所以你画的那个矩形框，如果它仅仅是一个装饰性的背景或者一个视觉元素，那它在 HTML 结构里可能根本就不直接体现出来。这些纯粹的样式是需要通过我们后面要讲的 CSS 把它应用到某个 HTML 元素上的，比如说应用到一个容器元素的背景上。 哦，所以形状和颜色这些更多是 CSS 的事儿。 但换一种情况，如果那个矩形框它的作用是组织内容呢？比如说你设计了一个卡片组件，卡片是个矩形，里面放了标题、文字，可能还有张图片。那么在 Figma 里，你很可能会用一个 frame 或者一个 group 把卡片里的这些元素都包起来，对吧？ 对，会这么做。 在 HTML 里与这个 frame 或 group 最接近最常用的可能就是一个叫 div 的标签。 div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快捷容器标签，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定的寓意含义，非常灵活，就像 Figma 里的 frame 或 group 一样，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把其他元素组织包裹在一起，形成一个逻辑上的块，这样呢，就方便你后续用 CSS 来针对这一整块内容进行布局设计和样式美化了。 所以 DIV 就有点像是一个万能的分组工具，哪里需要分组就用它。 可以这么说，它确实非常常用，也很灵活。但这里呢，就必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也是你之前在结语里提到的 Semantic HTML。 虽然 DIV 很方便，几乎可以用来构建任何布局，但是 HTML5 标准引入了很多具有更明确结构含义的标签，比如有专门表示页苗的 header 标签，表示页角的 footer 标签，表示脑灯链接区域的 nav 标签，表示页面主要内容的 main 标签，还有表示独立的完整内容的 article 标签，比如一篇博客文章，表示文档中一个章节或区域的 section 标签，还有表示侧边栏内容的 aside 标签等等。 这么多专门的标签啊。 对，为什么用这些专门的标签呢？使用这些 semantic 标签就好比你在 Figma 里给你创建的图层和分组起一些有意义的名字，比如你不会把所有的组都叫 frame 1 group 23，对吧？你会叫它脑档栏、用户头像区域、 文章卡片列表等等。 嗯，确实，这样找起来方便，也知道这块是干嘛的。 没错，在 HTML 里用任意化标签也是一个道理。这样做首先让你的 HTML 代码结构更清晰，更容易被其他开发者或者未来的你自己理解和维护。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提升了网页的可访问性 accessibility。屏幕阅读器这些辅助技术能够通过这些任意标签更好地理解页面结构，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拿到和信息获取体验。同时呢，对于搜索引擎优化也很有好处。搜索引擎能通过这些标签更准确地把握你网页内容的结构和重点信息。 啊哈，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原来任意化 HTML2 不仅仅是为了让代码写得漂亮，或者说更规范，它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是为了让机器，不管是搜索引擎爬虫还是屏幕阅读器，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写的内容。这对于创造真正好用能被所有人访问的网页真的太重要了。 正是如此，所以现在业界的最佳实践就是，即使 DIB 可以用来搭建几乎所有布局，也推荐优先考虑选用最符合内容本身含义的任意化标签。比如说拿到连接就应该用 NAV 包起来，一篇完整的博客文章或者新闻报道就用 article 包起来，这样才是更专业更负责任的做法。 嗯，听起来理解 HTML2 的结构和孙意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真的不仅仅是懂点技术代码那么简单，它其实也深刻关系到我们设计最终的可用性和影响力。那如果我现在就想亲手体验一下，就创建一个最最简单的 HTML 页面，真的像书里说的那么容易吗？只需要用电脑自带的记事本就行？ 绝对是的。创建你的第一个 HTML 页面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简单，这也是 HTML 的魅力之一，入门门槛非常低。你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工具，第一个是一个纯文本编辑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记事本 Notepad 就行， macOS 上可以用文本编辑 TextEdit， 但用 TextEdit 时要特别注意，需要设置一下，确保它是以纯文本格式 Plain Text 来保存，而不是副文本 Rich Text。 当然用 VS Code 这种专业的代码编辑器更好，但不是必须的。第二个工具就是你平时上网用的网页浏览器，比如 Chrome、 Firefox、 Edge 或者 Safari 都行。 就这两个？ 对，就这两个。步骤呢，也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非常简单。第一步，打开你的纯文本编辑器。第二步，把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基础的 HTML 结构代码敲进去，或者复制粘贴进去也行，就是包含 HTML、 Head、 Title、 Body 还有一些简单的标签，比如 H1 和 P， 你可以打里面的文字换成你自己的内容。第三步，这是关键的一步，保存文件，给文件起个名字，重要的是文件名必须以 .html 或者 .htm 结尾，比如说你可以叫它 my-first-page.html。 在保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保存类型或者格式那里选择所有文件 ADOM， 或者在输入文件名的时候给文件名两边加上英文的双引号，比如 my-first-page.html。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编辑器自作主张的给你加上 txt 的后缀，那就不是网页文件了。 哦，这个保存的细节很重要。 是的，第四步，找到你刚才保存的那个点 HTML 文件，直接双击它，或者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浏览器，在门牛胆里通常能找到文件本件，然后选择打开文件，找到并选中你刚才保存的那个 HTML 文件，然后碰一下，你就能在浏览器窗口里看到你自己写的第一个网页了。它看起来可能会非常非常朴素，就是黑白的文字加上浏览器给标题和段落默认的一点点样式区别，但这没关系，重点是你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结构化的文档，并且让浏览器理解并展示了它。这就是 HTML 的核心，亲手把代码变成一个虽然简单但真实可见的网页，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奇妙，挺有成就感。 确实，这种所见即所得，是所写即所得的即时反馈，感觉很棒，应该能大大降低学习新东西时的那种畏惧感。 不过呢，说回现实，现在很多设计师可能更多的是在使用像 WordPress、Shopify 这样的内容管理系统 CMS， 或者是像 Webflow、Framer 这种可视化建站工具。在这些工具里面，我们好像并不需要或者说很少直接去一行一行的写 HTML 代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费劲去理解 HTML 还有必要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有的疑问。你说的对，在很多 CMS 或者可视化建站平台里，你通常是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里进行操作，比如拖拽一些预设好的组件啊，在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里输入文字，上传图片呢。这些系统会在后台默默地帮你生成所需的 HTML 代码，他们通常会使用一些预先设计好的模板 templates 来控制整个页面的布局和大的结构。你通过后台界面输入的内容会被自动填充到模板里预留好的位置。 对，就是这样操作的。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它极大地提高了建站和内容更新的效率，让即使完全不懂代码的人也能够管理和维护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网站。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理解 HTML 的基础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故障排查。有时候那些可视化编辑器自动生成的代码可能效果并不完全符合你的预期，或者偶尔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布局问题。如果你懂一点 HTML， 你就可以切换到代码视图，很多编辑器都提供这个功能，或者使用浏览器的颠发法工具按 F12 通常就能打开，来检查生成的代码，这样能帮你更快地定位问题出在哪里，甚至自己动手修正一下。 遇到问题时不会两眼一抹黑。 对。第二，实现细节控制。可视化工具提供的选项和功能，无论做得多强大，它总是有限的。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实现一个非常 specifics 的细节效果，或者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结构，但界面上找不到对应的按钮或者设置。如果你懂 HTML 以及后面要学的 CSS， 你就可以直接去编辑代码来实现这种精细化的控制。 就是说能突破工具的限制。 是的。第三，并置与扩展。虽然 CMS 和建站工具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模板，但你可能希望网站更有特色，需要进行更深度的定制，甚至自己创建一个独特的模板。那理解 HTML 就是这一切的基础了，否则你连模板代码都看不懂，更别说修改和创建了。 这倒是。 第四，更好的与颠发法协作。如果你的项目需要和专业的前端代发转合作，那么懂一些 HTML 和 CSS 能让你们的沟通效率大大提高，你能更准确地向他们描述你的设计意图和需求，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们提出的技术方案和实现方式，避免很多误解。 没错，能说同一种语言很重要。 最后一点也非常契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更好地利用 AI 工具。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比如 ChatGPT、Copilot 等，他们可以根据你的自然语言描述帮你生成 HTML 代码片段，甚至整个网页结构。但是 AI 目前还不是完美的，它生成的代码有时可能结构不够优化，或者不完全符合意义化的最佳实践。如果你懂 HTML， 你就能更好地向 AI 提出需求，更准确地评估它生成的代码质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修正和优化。这样 AI 才能真正成为你的得力助手，而不是你盲目依赖的对象。 明白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日常工作中主要使用的是更高级更可视化的工具， HTML 知识就像是底层的操作系统一样，懂了它能让我们在使用这些上层工具的时候更有底气，更有掌控力，遇到问题时不至于束手无策，而且还能更好地驾驭像 AI 这样的新兴辅助开发工具。 完全正确。可以这么说，了解 HTML 的基本原理和像意义化这样的最佳实践，能让你无论最终选用哪种工具，都能更有意识地去创建结构更合理、代码更健壮、也更容易维护和访问的网页。这是一种基础素养，就像设计师需要懂排版原理和色彩理论一样，是相通的。 好了，今天我们感觉是把 HTML 的基础给好好梳理了一遍。我们知道了 HTML 就是网页的骨架，它负责定义内容的结构和序义，有点像我们在 Figma 里用的图层和分组。它通过各种标签，比如 H1、P、Div， 还有那些更有意义的序义化标签，像 Nav、Article 等等，来标记不同类型的内容，还通过属性，比如 Lang、SRC、Alt 来给这些标签添加额外的信息和功能。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HTML 只关注结构，不负责外观，那是我们后面要聊的 CSS 的工作，并且理解 HTML 对于我们使用 CMS 可视化工具，甚至跟 AI 协作都非常非常有价值。最酷的是，我们发现原来亲手创建一个简单的 HTML 页面，只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和一个浏览器就够了，门槛真的非常低。 对，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打下的是地基。一个只有 HTML 的网页就像一个只有骨架的建筑，它可能功能上是完整的，有内容，有结构，但肯定谈不上美观。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学习如何用 CSS 来为我们搭好的这个骨架添砖加瓦，给它进行装饰设计和布局，把它变成一个用户喜欢看、用起来舒服、视觉上吸引人的界面。这也就是我们下一期要深入探讨的主题了， CSS 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把它应用到我们已经了解的 HTML 结构上，让我们的网页真正的焕然一新。我们会从最基本的颜色、字体设置开始，一直讲到如何控制元素的位置、排列方式等等。 CSS 的世界同样非常精彩。 嗯，非常期待。那么在我们正式进入 CSS 的世界之前，也留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 semi 化 HTML 的重要性，比如推荐用 nav 而不是通用的 div 来标记哪道区域。这种做法除了我们说的对搜索引擎、对屏幕阅读器这些机器更友好之外，你觉得这种对内容意义本身的强调，对我们设计师的思维方式本身有没有什么启发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阶段，是不是也应该不仅仅关注元素的视觉表现，而要更多的去思考这个元素、这个区域它所承载的思义或者说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下一次我们将继续 Figma to Code 系列的探索，正式进入 CSS 的世界，期待与你一起学习如何给我们的 HTML 骨架穿上漂亮的衣服。